讲。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日前，大兴区委书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周丽云来到北京新闻广播参加了访谈节目。他在节目中和主持人畅谈了大兴区书界发展的舍与得。他表示，目前大兴区共拆除违建946万平方米，已经超额完成了全年任务，今后将牢牢把握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契机，大力推进区内产业升级。接下来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大兴区委书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周丽云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大兴在书界发展中的舍与得。周书记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做个交流。 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能够请到周书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说到大兴区，可能很多人啊都会想到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北京新机场，想到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周书记啊，能不能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大兴区咱们现在的定位是怎么样的？大兴区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应当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给我们的听众先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问题啊非常好。一个地区要发展好，首先就是要明确自己发展的定位。今年8月25日，市委蔡奇书记到大兴区调研整整一天的时间，深刻分析了大兴7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个是北京新机场这个国家发展新的动力源在大兴，二是围绕新机场的建设，我们正在布局5纵2横的交通网络，极大的改善大兴的交通区位条件。三是围绕新机场的建设，正在规划建设临空经济区，这将成为大兴区在全市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区。四是国家确定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选择了大兴在全国33个试点的单位之一，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展机遇。第五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大兴区啊和亦庄开发区一体化的发展，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辐射带动大兴区，甚至辐射带动整个首都南部地区的发展。第六呢，是大兴区地区河北雄安新区和城市副中心这个中间位置区位条件极为有利，可以讲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第七呢，就是这么多年来大兴区的干部群众学习贯彻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战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那么在实践当中形成了敢于担当、敢于创新、敢于碰硬、敢于奉献的这个三敢一敢的精神。这种好的精神和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一如既往的保持着，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进一步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好的有利条件，也就是我们的优势。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大兴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甚至在全市的发展当中应该起到什么的作用，其实这个新一版的北京城市整体规划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概括的来讲，三区一门户的功能定位，具体讲就是面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示范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引领区，首都国际交往新门户，城乡发展深化改革先行区。 听众啊，通过周书记的介绍，对大兴的整个一个区位的一个功能定位啊，更加了解了。而且尤其不少人还是特别关注到新机场功能，能不能这方面周书记您再给我们具体的再说一说呢？ 我想先是介绍一下这个规划的林坑经济区，这个确实是大兴未来发展的亮点之一，也将对大兴甚至首都南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产生很重大的影响。新机场林坑经济区地跨大兴区和河北的廊坊市，规划面积150平方公里，其中呢新机场南侧的科技创新区是50平方公里，全部在河北的廊坊市，西侧的服务保障区呢是20平方公里，这个在全部都在大兴区，东北侧的航空物流区是80平方公里，这个里面大兴区有30平方公里，也就是讲在150平方公里的林坑经济区当中，大兴区有50平方公里的面积。目前呢，我们呢，大兴区区政府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啊，就为了林坑经济区的这个规划建设，坚持把能干的事先干起来的要求，我们已经在启动起步区的控轨编制，并且已经呢形成了这个争取成果。今后的新机场林坑经济区包括服务保障区的范围，也会要聚集一些林坑产业和服务保障功能，也要形成一座新的航空城。 可以说大家对于新机场包括刚才周书记说到的林坑经济区啊，是充满了期待。最近几年去过大兴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大兴的变化非常大，比如说大兴的路修得特别好，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去了大兴之后发现高速公路网络的建设四通八达，包括周边的新的居民区的建设都非常的漂亮。所以说很多人就非常关心大兴在整个疏解发展当中舍与得的这个取舍，究竟舍去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这个关系之间怎么处理啊？认识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周书记能不能再从咱们全区的这么一个顶层设计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确实这些年来大兴从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方面，从城乡一体化这个方面是去了一个这个历史的蛇变的一个过程当中。熟悉了解大兴的同志啊，都可能比较清楚，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出于当时历史条件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城际大院的发展一度非常盛行，很多这个村招商引资，引进了一批企业，也为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呢做出了贡献。但是整体呢，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村一级的这个工业大院进来的企业都是一些小化工、小加工、小餐饮、小市场等这些粗放低端的产业。大家都知道大兴的这个城际工业大院里面做服装加工的，做这个木器加工的比较多。 对， 市场上有些大家留下印象的一些品牌，其实它的生产基地也都在大兴， 都在大兴啊。 所以当时大兴很多村庄呢都是利用这个集体建设用地建设了工业大院，吸引企业入驻。确实呢，历史来看也给当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村一级镇一级的经济发展，给当地这个解决这个就业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发展到现在21世纪以后啊，这个我们现在来看起来工业大院这种模式啊，逐渐暴露出这个很多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产业层级比较低，环保标准比较低， 相应的呢也到来了这个流动人口的大量的聚集，这个安全隐患很多，基础设施配套呢有欠缺，不单只是这个村里面的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感到不安全，其实聚集在这些村庄这些工业大院的流动人口，他们的生活水准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是不理想，也是很不理想的，所以呢我们也在实践当中逐渐意识到工业大院这种形式已经不能适应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形式，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我们讲城乡结合部的城市病有时候最直接的就是这些工业大院以及与工业大院相连一些规划不是太好基础设施也滞后人口过多的一些村庄，从前一些年开始大兴区呢就下定决心向城际工业大院呢宣战，实际上呢这是向旧有的发展模式宣战，向城乡结合部的城市病宣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真正实现这个城聚集资源就求增长向疏解功能谋发展的转变， 那可以说书记刚才说到这个工业大院啊，肯定是大兴区在疏解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舍弃的这一部分哈。那在大兴整个一个疏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路线图，这个疏解的步骤会怎样进行，周书记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大兴区呢在今年要实现六环路以内的工业大院要清零，这个目前啊这项工作还在抓紧的推进，我们各个镇级的工作力度非常大，镇一级的班子啊和村里面的基层干部群众的自觉性主动性都非常高，到明年我们就要实现全区的村级跟工业大院清零，也就是到明年吧，曾经在大兴的发展历程中留下印记的村级工业大院我们到明年就要彻底的要消失了，今后呢取而代之的是按照新的城市整体规划来落实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和相应的产业的结构，村级工业大院疏解同退以后，我们按照规划要求超过50%是环绿，那么呢有一部分呢这个集体建设用地大概不到50%就按照这个规划的要求是走这个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4.0的这个路子，今后是要腾笼换鸟，要引进按照高精金产业结构的要求引入新的产业形态， 那通过书记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大兴区啊今年明年的任务也是非常的重啊，疏解的任务，今年是六环路以内的村级工业大院都要清退啊，那明年呢可能全区都会有这样一个大的变化，同时呢刚才疏解介绍了腾退的土地50%左右要环绿啊，那也就是说今后大兴区的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好，这会让很多人对大兴未来的发展充满了这个向往。其实在整个疏解的过程当中我们记者也是做了很多调查，就发现啊大兴区在疏解工作当中有不少新的举措啊，一些亮点啊值得推荐，比如说记者调查就发现不少建筑垃圾在整个疏解过程当中会变废为宝回收再利用啊，这方面的调查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一个采访报道，不妨来了解一下。 村民杨国林家住在大兴区银海镇独庆塘村，他指着眼前被拆除腾退后空无一人的绿地告诉记者，这里原来是人头攒动的工业大院，有40多家服装企业， 应该说污水横流，所有的沟全是臭水，全是黑水，一共是360亩地，高峰的流动人口8000人，村的人口呢大概就400人，严重倒挂。 如今村民们住上了楼房，原来的工业大院全部拆除变成了绿地。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兴区为了有效利用建筑垃圾，在拆除现场放了2台垃圾粉碎机，24小时不间断把建筑垃圾进行粉碎回收。银海镇镇长徐振涛介绍， 大家看眼前这堆垃圾，这个村40多家的这个小服装企业在拆除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垃圾必须要用水浸透了，避免扬尘， 这里边要进行分类，一个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大颗粒，可以用于海绵城市的透水；第二个呢，就是你看出来的细料，能用于绿化的回填，可以把里边的铁回炉冶炼的。 为了防止违建死灰复燃，大兴区采用无人机航拍，对没有拆迁的村庄、街道、胡同、宅院各类建筑进行立体全覆盖式记录。大兴区住建委何景涛主任说， 每个村每户进行建档，它的建筑面积、户主的情况、院落范围进行统一的编号，我们形成一户一档，利用咱们航拍图做成三维影像的，作为咱们将来拆违控委的一个依据，就你变化那就是形成的违章，完成量应该在80%左右吧。 那通过这个录音，可能大家也了解到了，大兴区在整个疏解过程当中，把建筑垃圾变废为宝，而且还利用航拍来找准疏解的定位。而这些想法都是怎么想出来的？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有困难吗？周书记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基准的调查也是我去大兴工作以后，再到镇城里面去走访了解情况过程当中，我感受非常深的。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做法。就这个方法，我在调研的过程当中，我是感觉到看了以后觉得挺受鼓舞的。 嗯， 这个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这个真是实践出真知啊！我们这个基层干部敢闯、敢干啊、敢创新，这个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建筑垃圾这个处理的一个好的办法。 嗯， 刚才这个记者采访当中提到的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无人机 来航拍， 嗯， 实际上是管控的一个创新的办法。 嗯， 在这个大型发展的现在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要做到步调完全一致，也面临考验。那么还是有一些市场的一些力量，有一些其他的利益群体，总是想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求得利益的最大化，找一些这个挣钱的机会。 嗯， 所以这个我们大兴讲的这个防城子、这个地城子啊、树城子，都是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表现。那么总是有人想利用这个，多占点地啊，完了在拆迁的时候，要补偿啊，多栽点树啊，那工资修的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也要补偿啊， 对 啊，多盖点房啊，那这都是这种，包括这个建筑垃圾环境的管理，都有一个怎么样我们有效的监管到位，而且这种在这方面确实大兴区好几任区委书记、区长就一直抓这个事情，是抓得比较到位的。今天记者采访接受的这些情况，可能是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取得的最新成果。 嗯， 实际上早在这个新机场在规划建设的前期，大兴区区委区政府就提出了一个对这些违法建设、对这些私搭乱建啊、乱占耕地这些行为进行管控的这个很严格的要求。当时区里面提出了叫北清南控，北面这些几个镇，那就是要对违法建设进行清除清理，南部五个镇呢，就为了新机场建设，那要管控好，你不能这个私搭乱建很多啊，这个搭多了以后，结果给到时候机场规划建设的时候，那么就会产生这个很高的这个拆迁补偿的成本。 嗯， 所以这么一路上走下来，大兴区这些年在发挥各级，特别是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村一级干部的这个积极性，管控好这个土地利用的空间，是做了积极的探索，也是有成效的。 通过周书记的介绍，我们也感觉到大兴在疏解这一方面啊，是让疏解不留死角，而且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哈，也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啊，也缩减了成本。那这是疏解的这一方面，其实很多人还在关心大兴的转型升级方面。那大兴区主要是聚焦在哪些方面的转型升级？在产业转型升级上又会有什么样的举措？目前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周书记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做好疏解同类的基础上，大兴区在这个同能换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确实下了一些 功夫，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一些案例跟大家介绍，你比如说大兴区有一个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这是一个区里面的一个专业园区。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规划了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增创空间。这个增创空间呢，原来实际上是这个新媒体产业基地的一个供热厂。 嗯， 在2013年初的时候，供热厂呢就把供热厂的燃煤锅炉改造成了燃气锅炉。那么呢，这个供热厂就腾出了大量的这个厂房，旧厂房，因为不烧煤了嘛。那么，这个旧厂房，这个园区啊，就通过把这个旧厂房这个有效利用，把这个空间通过这个装饰啊，等于是把锅炉原来包括腾煤的一些设施，就改造成了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孵化器。 嗯， 这个目前呢，也吸引了包括猪八戒网在内的一批优秀的文创企业入驻。这个有很多，包括我们市里面的，也包括外省市的一些同志啊，到北京来考察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我们也带他们到这个新媒体基地去，参观。大家也觉得，这个是不错， 值得学习 哈，也谈不上学习，就是觉得这是 可以借鉴， 可以有点经验的地方。还有呢，比如说大兴区啊，有一家这个很不错的企业叫维克多，这个服装企业， 可能很多听众都知道啊，买过这个维克多的服装哈，这个厂房就在大兴， 对，他曾经这个一年的利税超过1.6亿。那在大兴区来讲是纳税大户， 那这对于政府很重要啊。 对，但是呢，它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个从目前来到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它不能适应首都发展新的形式，新的要求，所以企业也认识到这个，这种面对这个在首都啊，现在这个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大背景下，他们也要适应这个大的发展要求，所以呢，这种呢，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呢，维克多这个企业就2015年将生产环节全部迁到河北洪水，原来在大兴的7万多平米的闲置厂房呢，这个改造成了这个创业孵化产业园，吸引的是服装设计、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的企业入驻。前不久呢，我还到这个企业去看了看，我看了他这个搬迁以后，就生产环节搬迁以后，这个现在留下的这些空间怎么利用的问题，我听了听这个企业负责人的介绍，他告诉我呢，很明确的告诉我，这个在河北衡水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支持，企业发展非常好，那么留在大兴的这一块发展也是非常不错，这个而且他们为了这个设计啊，这个营销环节啊，就是一些企业的总部功能，就适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一些业务啊，他们还有一些新的想法，企业在生产环节从大兴迁走了，但是企业在大兴的发展，在北京的发展还会进一步的壮大。 您看啊，通过这个疏解哈，以及这个产业转型，一下把这个企业带活了啊，把厂房迁走了之后，这边留下的众创空间啊，文创空间一下子带活了企业，同时呢，迁到了河北，可能河北当地也会有一些优惠政策在扶持这种企业。 是， 那这样来说的话，对于企业、政府还有居民来说，是三得的这么一个关系哈。 是， 像这样的例子啊，估计还有很多。那其实说到大兴，现在在疏解整治促提升的专项行动当中，肯定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哈。周书记，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今年以来啊，我们制定印发了进一步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这个里面包括工业大院清零，就刚才讲的，今年是6环路以内工业大院要清零，还有环境保护攻坚， 今年我们这个要努力实现 PM2.5 的这个年平均浓度一定要向着65微克每立方米这个目标迈进。 嗯 嗯，还有这个河流的河道的治理，黑臭水体要全部消除，河流里面的水质要达到地表水室内，再不能出现这个黑臭水体了。 嗯， 等等吧，这些方面有9个方面的专项行动。特别我们还在这个9项专项行动里面还立了一项，就是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儿。 嗯， 就是我们把这个疏解整治出提升与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联系起来，要让老百姓有获得感。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拆除违建已经超过1000万平米了，年初的任务大大的超额完成，疏解散落污企业接近1500家，那么这个已经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 嗯， 今年这个剩下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是我们要在治理大气污染秋冬季跟进行动当中，我们要实施这个滚动的摸排，发现一家那就上账一家，先停后治。那么所以说这个治嘛散落污企业啊，工作也还是进展都非常顺利。 通过周书记的介绍，我们也感觉到大兴在疏解整治促提升方面啊，这个疏解的决心啊以及效果都是非常大的。那最后其实很多人还是想啊，让我们的周书记能不能说一下大兴区未来的构划，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我们区委区政府有什么样的想法，周书记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大兴区处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时期。我刚才前面跟大家介绍了，就像蔡奇书记到大兴调研指出的一样，大兴区现在面临多方面的有利条件，这是支撑我们实现更好更高水平发展的重要的基础。市委啊，蔡奇书记对大兴的发展也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就是要打造首都南部发展新高地。对开发区来讲，要求高精金产业的主要承载地，而且要辐射带动首都南部东部地区的发展。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些目标要求，我们的这个工作啊要从以下一些方面啊去着力。一个想呢，我们是要利用好一体化发展的支撑作用，在科技创新上实现要大有作为，来研究怎么把大兴区和开发区的优势互补起来，实现高水平的一体化发展，和提升整个区域也就是首都南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第二一个方面，我们就是建立好北京新机场，建设这个新动力园，在服务国际交往上实现更大的作为。 嗯， 新机场建设呢，你总投资800亿，可带动的投资将达到3000亿，这对大兴区发展来讲是个巨大的推动力。未来呢，我们将依托北京新机场这个国家发展的新的动力园，高水平规划建设林肯经济区，努力打造服务水平先进、文化魅力彰显、生态环境优良的新国门。特别是我们现在啊，这个新机场啊，这规划里面有一个1050多平方公里的管控区，主要是要用于这个造林。可能到2020年，我们南部5个镇还要再造50000亩平原的林子 啊，那生态环境肯定会大大的提升。 对， 的确啊，这新机场建成之后，肯定是北京的一个门面哈。 对， 来到北京之后，先看到新机场周边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的，对于大家对北京的认识也很重要，所以这一块的确大家非常的期待。那今天呢，通过周书记参与我们的节目，相信大家对于大兴在首都疏解发展的舍与得方面有了更深的认识。非常感谢周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祝愿大兴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您，周书记。 不用客气，我们欢迎主持人和听众朋友常到大兴来做客，请大家多多关心支持大兴的建设发展。 嗯，好， 谢谢大家， 谢谢周书记。 听众朋友，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继续关注大新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